旅日朝鲜民主妇女同盟代表团全体成员22号向敬爱的金正恩元帅呈现了书信。信里指出，金正恩元帅在社会主义祖国大地上建立了世人都羡慕的儿童王国和青年强国，揭开了世上独一无二的尊重妇女、重视妇女的新时代。对于他那英明领导和伟大关爱的日日夜夜，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并将同主体的旅日朝鲜妇女运动史一道接代相传。通过妇女同盟各令人激动并禁不住流泪的发言，忠诚的200天战斗各场地引以自豪的捷报，以及争取转破为福的奇迹般胜利的祖国北部地区响起的劳动党万岁声和社会主义万岁声，重新清楚地认识到了只有竭诚拥护金正恩元帅，才能实现我国全体妇女和子女的一切愿望和梦想这条真理。我们会把访问祖国期间所受到的光荣、幸福和宝贵的思想精神食粮时刻铭记在心，竭诚拥护金正恩元帅的思想和领导，坚决继承朝鲜社会主义妇女运动的一部分，旅日朝鲜妇女运动光荣的历史和传统。信里指出，仅驻主体的海外侨胞妇女运动的伟大领导者、旅日同胞妇女的慈父、敬爱的金正恩元帅身体健康。